好，星期二得到，今日咧系九月四号， 系啦， 九月四号系嘛？ 系，冇错。 咁啊，其实出街五号啦，吓、啊，今日四号系星期一，咁我哋都习惯星期一录音嘅。咁啊，今日咧系一个普天同庆日子啦，吓、啊，因为咧八号风球打唔成。嗱，打风咧，其实以前咧我哋好中意打风，但系今日朝头早咧，我哋希望佢三号快啦啲除。点解咧？因为屋企咧有个小朋友要翻幼稚园， 哦、 几千银一个月，每日翻一粒钟。喂，你仲话打风唔卵使翻？佢翻下昼班啱啱好，系嘛？喂，快啲求神拜佛，快卵啲落啊！屌你，十点半，你落佢一落咗咧，咁 B B 可以送去幼稚园，系嘛？ 家长有啲自由吓， 家长起码咧。唔系啊，你陪佢入去幼稚园，咁你咪变咗有价值咯。如果唔系，今日我细妹请假嘅，系、 哦、 嘛？ 哇，好贵喎，来回。 系啊， 请假都系成本嚟噶， 成本好贵噶，而家系嘛？所以咧，真系打风咧，对啲小朋友嚟讲咧，其实是一个好麻烦。你小朋友唔翻学咧，你家长冇地方摆，即系冇地方摆佢，系咪先？ 系 啊，咁啊，所以咧，唔同人有唔同嘅诉求啊，吓 诉求， 都系个诉求嚟噶吓。嗱，咁啊，要讲翻啦。喂，啱啱有单嘢，其实好突发、啊。 嗯， 我本来想讲的士佬水喉通吓，即系咧上个礼拜啊，咪有条片咧个鬼佬吓喺好似新界唔知边度咩地方啦吓，影到咧一个的士佬就中年，我谂五啊几六啊岁噶啦，一个的士佬揸住条水喉通恐吓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都好大只下嘅，跟住咧就赶埋个女人落车，那个女人揸住嗰啲即系咧 即系 成个支架，即系行动不便嗰啲支架，喂差唔多系嗰啲伤残人士啊嗰啲先会用。嘅系嘛， 咁咧物理治疗嗰啲 系啦，咁我的士佬咧就声大夹我咁样，又话即系讲埋啲说话好难听啦，跟住又攞嚟恐吓人啦，系咪？咁我哋当时都话屌你咁差佬，梗系包庇啲黑的噶啦，唔使讲啦吓，奉旨唔拉人嘅系嘛，啲黄之锋就拉噶啦，第一时间重案组出动噶啦，系咪？差唔多出龙队去捻埋， 系 啊，即系包围呢个成个 众志， 成个众志，跟住咧仲要海怡花园都包围埋，就系为咗围捕呢个黄之锋系嘛？啊，咁啊，结果差佬都做翻嘢，系嘛？即系未至于我哋谂得咁坏吓，因为呢个的士都真系实在太离谱，系嘛？喂，咁你搭的士，人哋话你兜路，系嘛？喂，我哋周不时屌柒啲的士佬噶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头先咧，我搭的士又系啱啱好嘅，系六即系七点钟、六点几、七点钟搭的士。啊，咁啱的士佬扭开收音机咧，嗰、那个唔知乜鸠嘢节目嚟嘅，唔知商台定港台啦吓，欧嘉伦啊！ 系，哦系， 自由风嗰个系咪系商台啊？商台定港台啊？ 港台 啊！咁咧佢就有个另外有两条友访问嗰啲人咧，就话诶、哎，我啊未搭过 Uber 嘅，不过咧喂未搭过 Uber， 你评论乜捻嘢啊？吓、啊，系咪？喂，即系我啊未食过榴莲嘅，不过我觉得你食榴莲唔系咁好咯吓，点、啊、样点样点样啊？咁唔紧要咧，你会闻到嘛？咁 Uber 你都未搭过，你点样评论 Uber 咧？系嘛？咁啊，的士啊，即系老实讲，大家都好有好丰富搭的士经验啦，亦都有好丰富屌柒啲的士佬经验啦， 千奇百怪乜都有。 唔系，我成日都讲啊，的士都系你差佬根本就包庇，你唔捻使审噶，你广东到放蛇，屌你他妈捉捻到成间差馆都系蛇，系嘛？根本你冇地方放蛇，系咪先？有边个唔系黑的嘅的士？广东道个捻个啊，停喺度。搞开半只车窗，全捻部啲黑的唔识噶，唔使审。 我嗰阵时去探你，行过嚟冇办法，只得个的士走， 系啊， 的士走嘅。 系啊，我哋广东道啊，我哋好，即系你基本上咧都唔会遇噶，除非喺力宝太阳广场隔篱有条窿，有条车道咧系啲的士可能啲人落客，咁啱广东道落客，你啊截嗰啲车就有机会车你走。喺广东道等嗰啲系唔 系等于系等于冇机会截到嘅。 系啊， 或者你走入去嗰、那个。嗰、那个咩力宝太阳隔篱酒店嗰度， 咪就朗庭咯，朗庭嗰度落嚟，咪嗰度落嚟。 嗰啲正常啲。 我嗰阵时佢公司喺佐敦喺呢个广东道，我探佢两次都冇办法搭到的士走，个个都即系话就开车噶啦。 系啊， 见到我尤其你知啦，咁嘅身世永远都唔系你嘅。 系啊， 我公司咪喺正嗰度隔篱咯，力宝太阳嗰度咯。 哦， 跟住就算有个大肚婆咧，可能个同事系大肚婆咧，佢走去嗰度截，佢都系搞低半个车窗问你，你过唔过海啊？佢唔理你噶。 跟住你咪问学秒教，当你透明嘅，完全你听唔到嘅。 佢咧就 渣嚟嘅，真系。 佢咧基本上咧就想去游客区，就净系掠嘅啫。你喺边度佢都唔高兴。 系， 我一次问啦，佢问我去边啊？我你又想去边啊？不如你不如后期啦，你想去边就去边啦，系嘛？喂，嗰啲唔使审嘅，拉出嚟打捻完就拉翻差馆落案，系嘛？一定中嘅，冇一个冤枉嘅。 啊，中到应该就系缆车站，山顶缆车站，全部冚晒一集。 系。 嗰日噶啦，好多地方， 蘭桂坊喺蘭桂坊專門報嘅啲人， 蘭桂坊睇咩時間啦，深夜就會嚟噶啦。 係啊，喂，啲差佬出動，喂唔使出動噶，你只要咧係啱時間去拉咧，全兩部一網打盡噶，冇一個走得甩噶。 你放蛇，條條蛇都中啊，真係。 根本差佬就唔撚做嘢，係嘛？ 當然， 不嬲都係啊。嗱，唔好話乜嘢。九龍的士、新界的士、落馬洲嗰度咪排隊嘅，係嘛？你想噶，你全部围晒嘅，你根本上连外人啊，即系咧谂住喺嗰度排队啊，接啲人搏脚走，红的啊，尤其红的，咁啊，我咪叫个红的嚟照牌照轮嘅，咁咪排到咯。好啦，排捻到你，佢冚家铲咧，佢就揾条友截咗你，跟住上水。乜的士佬啊？即系唔俾你外人嚟搵食，你嚟谂住搏支长期啊嘛，排喺落马洲系嘛，哎分钟滚支过海嘅，啱啱过关系嘛，佢唔系，佢就入手叫你去咩黄巴站落嚟，一上车第一时间上水，佢特登搵个人知道你外人走嚟搭你走噶，呢仆街，佢系咁样玩你噶，玩到你外人唔敢嚟，全部都系佢自己嗰堆人，全部长期。 哇，咁都几离谱喎！可能呢啲即系收埋啲水喉通喺度做武器喎。喂，仲走去揽架撑， 唔出奇啊！ 代表嚟喎， 佢唔系咁奇添，连你外来嘅的士佬都唔俾你喺嗰度搵食， 系， 哇，即系扑街到咁样， 系。嗱，咁啊，除咗即系的士单嘢咧，其实今日咧仲有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！今日咧系我哋嘅前特首梁振英嘅。生日 系啊， 出年唔知系咪佢嘅死忌吓，但系今日咧就系佢嘅生忌吓，生日啦，唔系生忌啦，未死 会唔会下年 够力？ 会可能 够力？七月十四嘛， 咁咪系鬼节， 公七月十四嘛，唔系我哋遇难节，冇乱讲嘢吓。 会唔会下年会喺监狱度庆祝生日咧？ 唔知 忙就咁忙啦，又陪李刚啦，李刚好闷啦。 啊，不过李刚就唔会喺香港嘅。 李刚甩咗身喎，传闻 系咩？ 不论甩唔甩身都唔会喺香港嘅，你唔使 话李刚甩咗身，就只不过话冇人大做啊，各样嘅啫。哦，佢老婆撑得住，同阿彭丽媛好友顶得住。 哦，咁样嘅。咁啊唔知啦。嗱，我哋唔系想讲呢、這个，想讲呢啲政治嘅嘢。第一次我哋讲啲轻松啲嘅嘢啦。咁咧，今日鬼节，咁咧系一个叫做咧。油麻地，其实嗰度边系油麻地啊？屌你唐美道出边，御金国风啊！ 哇， 今日发生咗一件大事。 嗰度唔叫油麻地，叫咩咧？ 高空集。 其实嗰度应该叫大角咀， 算大角咀啊。 系大角咀。 咁啊，但系我今日见所有媒体都写油麻地，系嘛？即系其实好匪夷所思嘅吓。不过算啦， 因为香港嘅区太细，即系区与区之间嘅间隔其实 啊，同埋香港啲区系好乱嘅。你记住一样嘢。我哋有好多区都因为条地铁咧系改咗区名嘅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啱。即系你铜锣湾同湾仔咧，其实而家时代广场嘅维嗰个地界咧系属于湾仔，波斯富街以东先叫铜锣湾。 系啊， 波斯富街以西咧其实叫湾仔，所以时代广场其实系正确嚟讲叫湾仔。不过时代广场嗰啲客唔会话俾你听，我呢度湾仔，我呢度系铜锣湾，因为咧啲人会话俾你知，湾仔客同铜锣湾客争两回事，两个级数嚟嘅。铜锣湾客有钱好多嘅，湾仔客穷好多嘅。因为咧而家最新嘅界咧，其实系鹅颈桥。咁啊，铜锣即系咧，鹅颈桥以东咧，鹅颈桥以东咧先至系铜锣湾，鹅颈桥以西。咧就系湾仔，湾仔啲客穷好多嘅，佢哋咁讲吓，即系嗰度做生意嗰啲客咧，嗰啲铺头咁讲。但系咧，我哋唔系讨论呢样嘢，我哋而家讨论咧系呢个御金国风一个咧由信和起嘅一个假豪宅盘。嗱，咁话点解话佢假豪宅盘咧？ 扮豪宅盘咧？ 咪成个大角咀而家新起嗰啲全部都系啦， 全部都豪宅嚟噶嘛？ 定系扮唔系？系扮豪宅盘咧，应该叫做 佢系啦，可以叫做扮豪宅盘咯。咁老实讲啊，佢卖到成万几两万蚊尺，佢开卖万八卖万八九蚊噶，高层嗰啲咧有啲二千尺卖成四千几万噶，两万二蚊尺噶。 唔系啊，佢好多咧顶楼全部做复式噶嘛。 系啊，咁所以咪有二千几尺咯，一千尺，千零尺一层。 我有个朋友个仔租咗。租啦，唔系买，就四皮几嘢，咁啊租咗个顶楼，顶楼住，咁咧就有买。 你谂下四千几万先租得个四万几蚊咋？咁啊回报得一厘嘅咋？好 啦，佢搵咗个浴缸好大个嘅，咁啊可以望住朗豪坊啊，咁咧就我嚟养龙套猪。 哦 咁啊，上去烧佢嗰度天棚烧嘢食，咁我都去过两次。 嗱，呢假豪宅咧有个特点就系回报率特别低，因为佢其实卖俾你好高日价嘛，但系呢一攞出嚟市场租咧，你租唔翻嗰个市值噶嘛。咁从佢租金可以反映到佢卖嘅俾你日价系超高嘅，系一厘左右嘅啫回报吓。咁啊，地产我哋第三节先讲吓。咁啊，我哋讲翻呢单御金国风咧，其实今日有单土。即系唔系咁好嘅事啦，其实吓咁有两个公务员， 冇错， 一个咧就系食环署嘅职员，唔知咩级数啦，唔知系咪街边打小贩嗰啲咧，定系即系设计陷害阿婆，一蚊同佢买纸皮嗰啲人， 水高级，我啱睇到， 哦高级嗰啲， 水高级嘅系， 即系佢唔系落手打嗰、那个，不过佢设计陷害嗰、那个， 可能指示人嗰、那个， 指示嗰个， 佢讲得快过， 即系 office 度桥嗰个， 系啦， 有机会啦， 咁咧 唔知乜处 就佢就怀佢就因为今日报纸咁讲，我哋引述啫吓，我都系咁讲吓，就话咧呢个男人咧三十几岁嘅食环署高级职员，就因为有外遇，咁佢老婆咧就系、是、喺政府新闻处任职嘅太太咧，就揾人查佢吓、啊，好似系咁啊嗰、那个内容啊，跟住佢咧就不满，表示不满，转头就拿把刀出嚟捅鸠死个老婆，之后跳楼，系咪系咪咁？ 无端端变咗凶宅。 无端端咧，喂，梁天来七尸八命就话惨啫，今次三个梁天来啊， 三个空宅单位， 三个单位变成空宅啊，佢吉死佢老婆嗰个地方系租翻嚟嘅， 跌咗嚟， 惨啦，跌落嚟分开嗰两个分开两个单位、啊，下低两个都系空宅啊。几捻惨啊！ 佢系跌咗喺两个单位嗰个平台嗰度， 系啊， 系啊， 唔同单位啊，你同跌落同一个咧就惨啲。而家分摊翻每人一个， 但系冇用噶，一样系空宅。 系啊， 两个都系咯。 仲有而家咧，全层咧，我谂都做唔到按揭噶啦，因为咧银行除咗空宅，除咗你个出事嘅单位之后咧，隔篱左右都唔做按揭嘅。而家最新嗰个指引。啊、即系咧，依个系北城问嘅，冇写到明嘅。不过咧，你唔使做噶啦，唔使问噶啦。咁而家好似话银行嗰个进一步咧，系将空宅嗰个咧上下，即系好似猪狗咁啦，上下隔篱左右都唔做按揭，甚至乎出事嗰层全层唔做按揭。 哇！ 吓、啊，猪狗族嘅真系。系嘛？ 佢其中有个单位，即系跌咗条丝落去嗰个平台嗰个单位咧，喺个鬼佬住。啊，那个鬼佬都几衰，佢就话唔俾消防入嚟，即系由佢嗰个平台嗰度抬条丝出去，跟住啲消防咧就要喺个 吊出去， 吊去隔篱个单位再抬出去。 隔篱个单位肯 嘅，咪都系嗰、那个另外一个尸体发现嗰个单位嚟噶嘛？ 咁、那个住客肯噶啦， 那个肯我又，那个鬼佬又唔肯。我心谂你都跳咗落嚟，你都变咗空宅噶啦，你嗰、那个是但啦，俾人过啦。 喺出边过就还出边过、嗯，你由佢个门口托喺经过你间屋嗰条丝咧，就系、是、真系百分百空宅啦。 哦， 咁嗰个鬼佬可能都想保护个业主啦，因为据闻都系租翻嚟嘅，佢都系租嘅。个、嗯、业主好似叫周启邦个仔啊，好似周启邦个仔。但系咧，今日我睇即系嗰啲网上新闻讲嘅啫，就话两个单位都系周启邦个仔。真系阴 功，喂！ 呢、這个真系无端端都话，如果佢一千万买翻嚟咧，我谂即时唔见四嚿一个单位。你呢啲咁著名嘅话咧，因为唔系喺你嗰度散啊，问题跌落去你嗰度嘛，爆头嘛。嗱，君临天下都有个空宅单位噶，七十七楼啊，由七十七楼跳落去， 跌到泳池， 但喺泳池度爆开嘛， 系啊， 但系由你嗰度跳落嚟噶嘛， 系啊系啊。 嗱，当然你可以狡辩咧，我呢度唔系空宅啦，佢唔喺度死嘅，佢喺度跳落去啫嘛，跳嗰阵时冇死啊。 系啊，系嘛？我可以话咁样计数啊！而家搞到 系啊，但你 最紧要话俾你听，我唔系空宅，其实个目的就 系嗰个系一个论述，但系你嘅论述你未必接纳，你明唔明啊？系咪？第一银行唔接纳啦，第二买家唔接纳啦， 唔系最惨系买家唔接纳， 最关键银行应该系， 其实系银行系咯。你知唔知如果银行肯借咧，买家都有机会接纳嘅，系、嘛？ 问题卖贵卖平少少， 卖平几百万噶呢啲咧嗱，一般空宅咧起码卖平三成。但系呢啲咁嘅超豪宅咧，尤其是君临天下嗰啲单位， 可能唔见五成。 嗰、那个讲紧亿几嘅、那个单位，77楼全海景，2200尺，你知唔知卖几钱啊？神约有成1900尺噶，卖50000几蚊尺噶。 嗰度啲公务员叫咯， 嗰度亿一二噶，唔系即系我讲君临天下啫，呢、這个系几百尺嘅单位啫。今次嘅公务员啊，好似系10000几蚊租，就慎用接近系400几尺，咁其实好细嘅。你谂下，即系啲豪宅400几尺。坦白讲，叫咩豪宅啊？400几尺，系咪啊？即系你仲你好过公屋少少嘅咋？你个实用面积，即系呢样嘢，我觉得即系而家啲发展商真系离晒谱嘅。 冇量， 即系300-400尺都话包装成豪宅系嘛？嗱咁啊，喂，发生咗呢单事咧，你见香港即系呢个公务员真系累人累物嘅吓、你首先累咗你自己住屋嗰度。自己租緊人哋樓住嗰度，你害咗人哋嘅業主，跌落去又害埋人哋下低兩個業主，係嘛？即係 咁佢死嘅時候，佢跳嘅時候，佢冇諗住嘅。 唔係啊，即係咧，你 冇諗咁多嘛喺嗰刻。 咁就係一時衝動咯。老實講啊，你自己出軌，老婆查你，喂，使唔使殺人啊？嚇、啊，使唔使捅人哋啊？捅鳩死人哋啊！依家 所以其實點解會有兩個跌落樓嘅？起碼有其中一個係自愿。 唔系一个自己跳落去，可能咧捅死咗，跟住掟佢落去，自己跟埋落去。 起码一个系自愿咯，系咯， 系嘛？ 我会系咁估咯。如果唔系两个都落咗去，就真系好奇怪啦。 应该系俾人掟落去嘅，即系嗰个女人俾佢捅死咗之后，佢推佢落楼，跟住佢 自己跳埋落去， 自己跳埋落去。 但系怀恨在心到杀死人之后，自己都跳埋落去。 唔系本身咧呢啲嘢咧，其实我第一时间嘅感觉就系、是、你话好似成个好似热狗咁样嗰啲逻辑系嘛？ 又关热狗事？ 喂，你自己出轨嘛？老婆查你，你应该觉得自己有啲愧疚啊？话你唔系、啊，你落喺都捅鸠人嘅、啊，系嘛？呢啲同熱狗好似喎，真系同本土派十分之相似。 都话伤我今个礼拜冇新闻，佢都兜到你讲。 唔系明明冇新闻噶啦，都可以赖到嚟讲嘅。 佢会咧，佢见到佢太太跌咗去嗰边咧，佢唔想即系跳落去同佢睇埋同一边，所以拣咗另一边单位。 费事你一路乱骨头。 但系呢、你计落条数应该系直落系落去嗰边嘅单位噶嘛？咦，点解会去到隔篱咧？我都谂紧。 封咗，有封咗。系嘛？你有时吹风嘅嘢，咁你知今日仲系一号风球啦，唔、知嘅。 三号啊，今朝 三号，10:30冇啦嘛，10:30除下啦嘛，系咪？咁唔知嘅呢个世界系嘛？你见到咧，我唔明有时啲人会咁样做法咯，即系你原来了结一条生命，或者你自己本身你系犯错。系嘛？自己出轨 又有楼啦。 喂，我初初以为个女人出轨，个男人捅死佢，原来唔系，调翻转。喂，呢啲咪100%本土派啦，系嘛？喂，除咗本土派咁谂嘢，冇人系咁谂嘢噶，系咪？自己唔啱，俾人哋揭发咗，屌你谂，我要揽捻住你一齐死，佢系腿冧咗佢先自杀咯，系咪先？ 咁佢哋输咗选举时候咧，咩屌票啊嘛？ 系黄天击杀咯， 系咯，清算咯。 不过有机会第日讲下，即系屌票系有佢屌票嘅逻辑嘅，我第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下。啊，今日唔系呢个话题。 系，咁我哋即系见到一单嘢咧，系7月14撞到咁撞到正咧，系嘛？其实鬼佬咁样做系啱嘅，唔俾人入去。你一条思维已经害鸠咗我噶啦，个花园，我以后仲够唔够得行出去啊？吓、你仲要将条丝抬喺我间屋，由我间屋嘅门口出去，系咪？系点讲都讲唔通啊！今日7月14嘅大佬， 结果要用呢个消防， 你狗力初九重阳嚟先得唔得啊？吓、阳气盛啲啊，重九系嘛？你整个系嘛？7月14无端整单咁嘅嘢。即系呢单嘢真系咁样搞法。 咁嗰位外籍人士都可能迫于无奈嘅。咁佢哋系华人咧，可能啱 channel 有办法解决。但如果佢出事嘅，佢冇 channel 个 channel。 系啊，我讲英文，佢未必识听， 所以就唯有交俾人。 唔系啊， 拜托人哋。 嗰一刻佢唔知佢哋系公务员嚟噶嘛，佢可能以为佢卖菜噶嘛，咁佢可能唔识英文咧，系咪？夜晚佢嚟揾我求助，咁我唔识点答咧，系咪？所以当时拒绝系有理由嘅。 即你嗰个常理啊，系咪先？你一定有常理噶嘛。 结果要采，结果要搞到喺出边台 吊出去， 吊去隔篱嘅单位再走咯。 系啊，系咯，要吊出去咯。即系冇办法噶，因为咧，作为其实住客好业主好，你都唔应该俾入屋嘅， 系 系嘛？话呢单嘢俾喂已经拿屎上身噶啦，已经好大镬噶啦，你仲想入嚟系嘛？唔系好啱啊！即系咧，嗰、那个公务员嗰个水平，而家真系去到咁样嘅吓，有啲咁嘅公务员嘅 吓， 点嘅公务员咧？ 食环署啦。即系会，除我哋谂住食环署，唉，最多系街边黑下婆嘅啫，系嘛？即系黑下小贩啊，啊欺凌弱小，设计陷害啫。哇，估唔到，除咗出轨吓，仲杀人，系嘛？ 喂，但系嗰啲食环咧，往往就对住嗰啲叫做咩？喺吸烟区吸烟嗰啲咧，会要俾人打镬金。 嗰啲叫控烟办 啊，控烟办， 控烟办。 都俾人打我劲噶，咩事？因为啲食环都会捉呢啲噶嘛，即系见到要捉埋噶嘛，都俾人打到瞓低，都俾人打到瞓低。 唔系打到瞓低，系扮嘢瞓低， 扮瞓低， 一个打三个，你会睇叶问啊？ 你知唔知咧？嗱，尖东咧有间叫好彩酒楼， 系 咁咧，佢哋有啲房咧，即系嗰啲包房咧吓，咁啊喺出边嗰个公园仔咧系望到嘅，咁咧有啲人喺度。行近出面食烟咧，俾食环望到，跟住食环啊冲上嚟，快捻到不得了，好似庄信咁嘅速度啊，冲晒上嚟，真系拉人啊！佢话咧，我问过个好彩经理咧，佢话咧一个月拉几单噶， 就系、是、咁，就系、是、拉呢啲啊， 系啊，佢见到你喺度食烟啊嘛，咁你又唔系啊？嗰啲食环见到，即刻冲上嚟，吓、啊。咁所以咧提醒啲人啦，嗱，见到咧，即系嗰啲一楼二楼啲食肆咧，你唔好咁大安子喺窗边食烟吓，人哋随时冲上嚟拉人。 喺好彩食饭都唔一定系好彩啊！ 不过咧，我其实投诉过嘅，投诉过人食烟。 佢听日先嚟啊嘛？ 系啊，屌你！ 我都听过呢啲古仔啊！今日投诉，因为 你打电话佢落个班啊嘛， 孔烟办收咗工啦。 啊，你问佢，咁我哋会跟进调查噶，咁我哋听日咧就会派人去走 你都好，你都好啲，佢叫我上网填个表，话俾你听喺边度啊，佢哋会跟住会处理。 哦， 都差唔多啦，真系。 即系啲即系而家香港地食环署真系得啖笑， 唔系食环署系即系国家老鼠嚟嘅，系嘛？ 啊，同大陆啲城管一样， 一样啦，咪城管啦，而家啲人估量做城管咯，一样啦。咁啊，除咗讲呢单即系突发啲嘅新闻啦，因为即系今日全日都系讲呢单啦。咁啊，我哋都轻松少少讲翻另一单话题啦。讲下港姐咧，你有冇睇港姐啊？ 冇啊， 冇。 好似如果唔系今日话俾人听， 今朝试试， 咁丑样，同埋个老豆咁有钱嘅话，根本上就冇人知道寻日系选港姐。 其实真系好草草了事。嗱，琴日我有睇港姐嘅，因为冇嘢做喺屋企，吓咁、啊、我有睇。 我寻日翻到屋企就啱啱冇睇到佢攞冠军嗰段，嗰段就系、是、原来赢输。就系、是、阿都姐话事， 系啊，一个人话事， 一女子因素， 一女子话事。我啱啱就翻到屋企就睇到啦。 系啊，喂，好热气到咁样咧。喂，佢话心美都嗰度讲，哦，原来咁样，咁啊，换言之，佢就系今届冠军啦，咁样。啊，你投咗两票系嘛？ 佢都唔识点反应，真系。 系啊， 心美都。 唔系啊，连思仪又流。啊！森美拍另外嗰、那个，即系最近上位拍嗰、那个踩过界嗰条女， 嗰条咧唔知叫咩名 字。李佳芯啊， 唔系唔系嗰个， 系李佳芯， 唔系，梗系唔系啦， 踩过界嗰、那个。 唔系啊！另外仲有思仪系成日做嗰啲笑，即系搞笑嗰啲咧。 唔系咁啊，讲唔出 咩名 字。因为我啱啱翻到就见到阿森美拍嗰个李佳芯两个，咁啊即系已经知名度不够啦。咁以前又话名流绅士啊，咩太平绅士啊，乜乜形象顾问啊，嗰啲做评判嘅。咁样唔系，我入到嘅时候好似见到阿叻啊。 哦，系啊，依啲 嗰啲。喂 喂，太平绅士你想咩啊？俾个阳光大紫荆芬言你好唔好啊？ 吓、哎，你而家嗰啲咁嘅所谓评判，噏、得出名嗰啲全部都系无线啲二打六， 系 啊，咁啊评判咯。 喂，啱噶啦，其实而家咧啱噶啦，上面啲歌唱嗰啲咩我系歌手嗰啲咧，冚捻扮啲叫评判全捻部啊，帮上面台上嗰啲玩鞋嘅资格都冇，佢喺下边平头品足系嘛， 即系蒙面嗰啲系嘛？ 唔系啊， 喺坐喺下低嗰啲碰屏上面嗰啲人，上面嗰啲有林忆莲啊，又嗰啲 李克勤冇面咁啦， 嗰啲啊，喂，你下低嗰啲同佢玩鞋嘅资格都冇。 喂，仲要咧，佢哋咧喺楼下咧扮到好投入听住，咁揿实个耳筒喺度听嘅，但系都冇料到。 又唔系，然后咧仲要咧，即系人都听得出李克勤噶啦，但系个个都喺度啊 咩？面歌手啫，即系好似好简单，一个即系最早期嗰、那个 中国好声音。 系啦，唔系，我是歌手，第一季定第二季，嗰、那个邱克李林嗰、那个嗰、那个林志源，人哋用海豚音啊唱歌啊，系歌词都冇，净系靠把声成首歌咁唱出嚟，净系听到音，即系我把声就系音乐，一路唱出嚟，系捻住个高八度嚟唱，你下低都冇一个人做得到嘅，系佢做得到，佢输，你评佢输，我唔系好明白、啊。 佢哋唔系做唔到啊！佢哋连佢做嘅乜都唔识翻啦。 知嘛？ 原来有个人可以用把声唱咗一只歌出嚟，系、可以哼晒全部嘅高，即系所有嘅音符出嚟，用即系用咗高八度嘅声。你哋下低一个都唔识，咁但系佢你评佢输，咁我就觉得喂呢啲咁嘅歌唱节目真系好神奇， 系好神奇嘅。你嗰啲标准用咩标准嚟做评审嘅咧？ 系啊，我真系唔识。 喂，你有啲咩资格做评审？我真系连玩鞋资格都冇啦，所以好好笑。即系你见张学友佢唔上去啱嘅，屌你点咩？阿叔要上去俾你啲二打碌嚟评，你有啲咩资格评啊？系嘛？喂，老实讲啊，你买张飞我都唔系好高兴啊！你入嚟买张飞嚟捧场，系咪先？呢自然啊，时间到啦， 系啦， 我哋下一节再倾啦，系啦。